6655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Stone unturned. Now I 耳边。 12:071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全新的七月天第一个星期一的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这词儿接的邓男左女右，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因为今天是7月2号了嘛，哈，所以它是第一个星期一的晚上， 全新的周一开始了， 也是2018年的全新的下半年的生活， 是下半年， 对，我们即将迎来中秋节， 哎呦，还是 国庆节， 你看看还是有节的嘛， 对， 啊、 然后 不是像你 新年， 对。不是像你过完五月节以后忽然非常沮丧的说呀，我掐指一算很多节都在很多月以后，其实马上也就到了哈。 对，马上到来的应该是7月初7七夕节、啊、 是， 虽然我们不会放假哈，但是呢大家可以借此呢浪漫一下哈， 哎，那个日子口有的是热闹看。 对， 那个第一首歌叫做 Woman in the Waves， 在波动中的女人，来自 Michael Franks。 你说到这个在波动中的女人， 对对对， 我最近呢注意到，就是很多男孩都会发现，就是跟女朋友在这个信息互动的时代，如果一旦是滞后哈，比如说你正在睡觉的时候，女朋友或老婆给你发了好几条这个信息，你没有回复的话、 啊、对对对， 如果你是什么早晨睡，一直睡到晚上还没有回复，这一天你的女朋友她的这个动荡哈， 嗯， 她各种的这个碎碎念，到最后分手。就是可能你还没有当事人单方面出场的时候，他已经单方面跟你提出了分手， 他受不了那个刺激、 啊、对，总之呢女人有时候是容易胡思乱想哈，这点我们其实应该向他们男人学习，洒脱一点哈、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爱咋咋地， 对， 对吧， 不过得稍微那个就是结婚以后啊，婚后或者是就是有孩子的女人，比如说我媳啊，她呢就稍微沉稳一点，你看我没回她这个，我没回她那个吧，她顶多她就追出屋来、嗯、就知道跟别人说完 了、啊、对或者说结了婚的人会就顶多会埋怨几句哈，或者说还能离啊，对吧、 嗯、 这都过日子嘛， 不是，你怎么就没看我微信，我说啊，咱俩老夫老妻，你的微信我都是关成静音的， 但女人真的是很在意这件事情，他们会很在意你是先回复他还是先回复别人、 嗯、 你是先在跟他回复完之后去了朋友圈，还是在朋友圈说完了这个那个，跟这个女同学回一句，跟那个女同学回一句、 啊、 然后你再理他、哦、这事儿大了、 尤其是他也在那圈里的， 是 啊，那他就会到圈里来， 这就叫什么， 给你逮回去， 这就叫求生能力差， 嗯， 对吧，好好的日子不好好的过，对吧， 他就说哎哎哎， 我叫你回家来 来出来一趟，我有事跟你说。 对，当然大方向上呢大家都知道没什么事儿哈，但是男人呢也适当的就是理解一下女人的这种情绪，他们的这种安全感呢，还有他们的很多的这个对你的爱都体现在这种实时的互动上，对吧？ 嗯，对。 所以呢你就满足一下小秘书台的这个诉求哈。好了，今天晚上呢是全新的一周的第一个晚上，我们的红人也到了1589红。虽然还是在世界杯期间，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今天晚上的红人能够挑选出来，不要像上周那样很尴尬的哈。 是 啊，选了三个晚上最终才选出来。 一定要 你说一档快11年的老节目啊，多多少少也有几千个听众了吧啊，你说就到了1589红就挑不选不出来了，确实是丢人现眼哈。 嗯， 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帮帮忙啊，没当过红人的朋友啊，这个全新的七月请站出来， 好 看一看叶千金的晚上的正面反面啊。嗯，麻溜的， 我这个文化山后面教你们一句北京话，有一种利索叫做麻溜。 嗯， 天 不是山的雪洒满月光，让你马克的风吹乱短发，在66公路听雨落下，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等日出和日落涂满天涯，到世界的尽头一起回家，在小小屋檐下张罗晚餐，和你写旅途的收场，你找的快乐 一点伤。 来自梁静茹的一路两个人啊，继续着我们2018年下半年的陪伴。确实在直播间呢，就是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大家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夜里的老朋友了哈。 哎，这一路走过来11年了，还有你们旁边的所有这个一路跟我们听过来的朋友们。 是的，今天晚上的红人1589红，还真快嘞。挑选出来了， 还是周一好哈。 是，他可能是有备而来的，就是周末呢想了又想啊，在家里呢也跟家人商量了一下， 周末轻车熟路，周一就来征红， 能不能晚点睡，然后当个红人啊。这位叫做智梦光阴28208的朋友哈，我们就直接叫你智梦光阴得了啊。他呢是一个男左，对，就一个粉丝。哎呀，很像是一个秀后啊。 智梦光阴是朱茵的茵、啊、 是呢、好吧，拜托你了，不管是曾经的老朋友又给自己披了个马甲呢，为了男左女右也好怎样哈，反正今天晚上就拜托你要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也就是这一场1/8巴西对墨西哥应该比赛结束以后哈，你才能下班。 好吧，1/8决赛又开始一场。 OK， 这首歌 Tears for Fears， 他一开始我感觉他的那个他们一直是在向 Beatles 致敬，所以一开始这个调调非常像 Beatles 的那时候那时期的风格、啊，大家听一下， 还真是。 Draw back the curtains and smile. Everything's wild. 这首歌还真的是充满着 Beatles 的 音 乐的风格哈。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Brian Wilson Said， 布莱恩·威尔森说的。那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反正布莱恩·威尔森说了这些，说了他整首歌的内容。这个展开以后，不知道是不是还那么像 Beatles， 但是他一开始的这个前奏，还有包括 intro 的引进啊，这种引进的这个句式，都是特别特别的当时的那个我第一次听 Beatles 的这个印象就是这样，他们这是一种标配型的啊一种东西出来的味儿。 听我们节目超过5年6年以上的老听友，对于夜间音乐的风格还是比较了解的，但是对于今天晚上这位新人，他只听了1年多。这位叫做智梦光阴28208的朋友还真不是小号、 啊、 他说我听你们节目才1年多，我加油给你们，我祝你们节目越来越火。 你玩微博才1个星期多， 不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好像对我们这档节目越来越火这个词儿哈，还真的是觉得好像都有点接受不了了 啊， 因为我们这种老节目还能火， 其实、 啊、我们从来也没想火过啊， 我们从来都挺火。从来都没火过， 虎是虎，火没有火，因为一直都是在深夜里。在深夜里的节目其实就是比较平和的、平静的，没有什么一定要让大家就是电光石火啊。突然之间，我不睡觉我也得听啊！我跟你讲，这些年我全是不睡觉听的，其实就是一种家里面的某一个什么小电器，你不常用 的，对，就关不上， 但它一直存在着，嗯， 关不上， 那漏电了哈、嗯。没有没有，就是说它也是家庭的一种必需品了。但是这个必需品，就像不是你每天都会用榨汁机，对吗？ 对 不 对, 对, 对？即便你知道它有营养，嗯，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好烦，对不对？就像那个三文治机也是一样，你可能也不见得每天早上都吃这个，一定要烤面包，你还有其他的中式早餐，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呢就是一个你觉得不会丢弃啊、但是也不会每天都会拥有的就这样个东西，你觉得它能火吗？啊，就它出身本低调、 哎、怎么很鸡肋、 啊、没有没有， 是让你说的挺鸡肋的啊。我们其实还是挺努力的，还是以什么呢，我们是以不变来干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干的比较奢侈，那天还说这话题了、 嗯、我下面要带来的歌曲是这一届世界杯的、 就是、啊主题歌是吧， 不是、嗯、指定品牌的啤酒的代言人 啊，喝着大团圈听着吗 只有一次也就足够，当你爱我也是只有一次才能永久，可能是你感觉出了错，或许是我要的太多，是否每个人都会想我，害怕相见的人已走了，也许从未曾出现过，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四个独立成篇的短剧组成的故事贩卖机在爱奇艺上线，畅销小说作家蔡骏担任总编辑，由曹云金、赵达、卢思雨等主演。其中根据郑渊洁小说改编的《驯兔记》曾入围上海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十分精彩。故事贩卖机由以都市为背景的奇幻故事组成，涵盖了童话、悬疑、喜剧、爱情四个热门题材，把这些短小的故事集合起来，很适合当下快节奏观看的时代。由鞠婧祎、张哲瀚主演的《云汐传》正在线上播出。这部剧改编自人气小说《天才小毒妃》，主打新古风加小清新的概念，在故事、画面、演员等方面都致力于开辟一个更加年轻态的活力市场。在剧中，女主韩云汐聪明果敢，而且有着高超的医术、睿智的头脑和善良的内心。造型师陈同勋选用了浅绿、藕荷、纯白等淡色系，并且辅以珍珠羽毛点缀，柔美之外更凸显了韩云汐的灵动和颜值。年代传奇剧《一身孤注至温柔》近日在横店开机，根据著名作家春山冷的同名小说改编，汇集了阮经天、祝绪丹等主演。《狂怒沙暴》则是由成龙加好莱坞导演、编剧加撤侨的故事等元素构成，预计将于2019年上映。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24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7月第一个星期一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全新的下半年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来一起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听节目才有一年听龄的一位红人，致梦光阴28208。 对，致梦光阴。 对，虽然说听节目时间比较短，但是他对红人应该是理解的还比较透彻吧。 他知道 你今天晚上呢需要在微博上和大家互动，满足外场120的票房。 是，他知道怎么弄了。 对，今天晚上确实这场比赛很精彩，巴西对墨西哥，所以我们的听友从这个留言量来看来说是非常之少。 但一般激烈的比赛都是马上就会上半场结束啊，你就感觉没怎么着呢，他就是这上半场踢完，好，我先赶紧也麻溜的啊。 讲你的冷笑话吧， 北京话也叫麻利儿，麻利儿的，赶紧讲一冷笑话啊！一场足球赛结束后，一对热恋的男女，女的呢突然对男方说：“我要和你分手。”哎，怎么还是你姐姐这味儿？不是你姐姐这味儿啊？啊，不是韩美那味儿啊，就是我要和你分手啊！这男的充满了疑惑，看着女的说：“为什么呀？你不爱我了吗？”女的非常气愤地对男的说：“你不尊重我父亲。”我这男的更委屈了，我这刚看球呢，我没有啊，我真的没，我对你父亲做了什么了呀？女的更愤怒了，告诉说：“你骂我吧。” 这男的确实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完全不知所措了。我为什么骂你爸呀？这不可能，你爸干什么呢？我就骂他。女的最后大喊，我爸就是刚才这场的裁判。 好的，这个冷笑话就过去了啊，与本台啊，与本节目立场无关啊，只是 本节目不骂裁判， 只是这个生活的个案哈。 是， 好吧，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人生最好的境界。在海边，有人弄潮，有人吸水，有人拾贝壳，有人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而我不妨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独自坐着。是的， 一个角落，在无边无际的大海边，哪里找不到这样一个角落呢？但我看到的却是整个大海，也许比那些热闹的聚在一起玩的人看得更加完整。在一个安静的位置上，去看世界的热闹，去看热闹背后的无限广袤的世界，这也许是最适合我的性情的一种活法吧。在这个热闹的世界上，我常自问，我的位置究竟在哪里？我不属于任何主流的、非主流的和反主流的圈子，那么我根本不属于这个热闹的世界吗？可是我绝不是一个出世者。对此我只能这样解释，不管世界多么热闹，热闹永远只占据世界的一小部分，热闹之外的世界无边无际，那里有我的位置，一个安静的位置。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在商场里，有的人总是朝人多的地方挤，去抢购大家都在买的东西，结果买了许多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还为没有买到另外许多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而痛苦。那些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的人，就生活在同样可悲的境况中。人是不能止境不动的，即使能也不可取，如一潭死水。你的身体尽可以在世界上奔波，你的心情尽可以在红尘中起伏，关键在于你的精神中一定要有一个宁静的核心。有了这个核心，你就能够成为你的奔波的身体和起伏的情绪的主人了。读生活也是这样，只有安静下来，人的心灵和感官才是真正开放的，从而变得敏锐，与对象处在一种最佳关系之中。但是心境又是强求不来的，它是一种境界，是世界观导致的结果。一个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的人，必定总是处在心猿意马的状态。寻求心灵的宁静，前提是首先要有一个心灵。在理论上，人人都有一个心灵，但事实上却不尽然。有一些人，他们永远被外界的力量左右着，永远生活在喧闹的外部世界里，未尝有真正的内心生活。对于这样的人，心灵的宁静就无从谈起。一个人唯有关注心灵，才会因为心灵被扰乱而不安，才会有寻求心灵的宁静之需要。也许每一个人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是需要某种热闹的，那时候保证的生命力需要向外突奔，去为自己寻找一条河道，确定一个流向。但是一个人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托尔斯泰如此自述：随着年龄增长，我的生命越来越精神化了。人们或许会把这种解释作为衰老的征兆，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即使在老年时，托尔斯泰也比所有的同龄人，甚至比许多年轻人更充满生命力。唯有强大的生命，才能逐步朝精神化的方向发展。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为自己保留一个开阔的心灵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有在这个心灵空间中，你才能把你的事业做出你的生命果实来品尝。如果没有这个空间，你永远忙碌，你的心灵永远 被与事业相关的各种事物所充塞。那么不管你在事业上取得了怎样的外在成功，你都只是在损耗了你的生命，而没有品尝到它的果实。凡心灵空间的被占据，往往是出于逼迫。如果说穷人和悲惨的人是受了贫苦和苦难的逼迫，那么盲人则是受了名利和责任的逼迫，名利也是一种贫穷。欲壑难填的痛苦同样具有匮乏的特征，而名利场上的角逐同样充满生存斗志感的焦虑。所以一个盲人很可能是一个心灵上的穷人和悲惨的人。光阴似箭，然而只有对于盲人才如此。这个盲人是指非常忙碌的人，日程表排得满满的，永远有做不完的事，这时便会觉得时间以逼人之势驱赶着自己，几乎没有喘息的功夫。相反，倘若并不觉得有非做不可的事情，心静如止水，光阴也就停住了。永恒是一种从容的心境。对于忙，我始终有一种警惕。我确立了两个界限：第一，要忙得愉快，只为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儿忙；第二，要忙得有分寸，做多么喜欢的事儿，也不让自己忙昏了头。其实，正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更应该从容。心灵是清明而活泼的，才会把事情做好，也才能享受做事的快乐。从容中有一种神性，在从容的心境中，我们得以领悟上天的作品，并以之为榜样来创作人类的作品。没有从容的心境，没有让你觉得安静的情怀，我们的一切忙碌就只是劳作，不富有创造。一切知识的追求就只是学术，不富有智慧。一切成绩就只是功利，不富有心灵的满足。没有从容的心境，无论建立多么辉煌的物质文明，我们过的也是一种野蛮的生活。天地悠悠，生命短促，一个人一生的确做不成多少事儿。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善待自己，不必活得那么紧张匆忙了。但是也正因为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不抱野心，只为自己高兴而好好做成几件事儿了。 流浪的心从来没改变，浪花带走所有的思念，只留下谁眼泪中的眼。海鸥飞呀飞过多少年，想要飞越大海的彼岸，听说最美风光在海角，你是最想到达的天边。不管天色有多晚，我们要把这梦想做完。不管一生有多短，要活得浪漫。 要把这梦想走完，不管一生有多短，要活得浪漫。 It's not time for conversation, no.I don't wanna complicate this for you. And I'll even mother curse alone. If you'll be the one that I come home to. All of my love, all of my love. My time, my attention, my patience, I'm giving it all. All the above, all the above. No, this ain't the way that I usually play this, no, no. Would I loseIf I bet my heart on you, would I lose? If I bet my heart on you, I don't wanna slow down. Won't you let me know now? Would I lose? Oh, if I bet my heart on you.Is it real? Is it fake? Would you leave? Would you stay? Will the night turn into day? Will we get closer? Or will it be over? I'm only hoping I don't waste, I don't waste. All of my love, all of my love. My time, my attention, my patience, I'm giving it all. All the above, all the above. No, this ain't the way that I usually play this, no, no.Would I lose if I bet my heart on you? Would I lose if I bet my heart on you? I don't wanna slow down. Won't you let me know now? Would I lose? Oh, if I bet my heart on you?I don't wanna complicate this for you. And I'll even mother girls alone. If you'll be the one that I come home to. Would I lose if I bear my heart on you? Would I lose if I bear my heart on you? I don't wanna slow down. Won't you let me know now? 好了，听完短文章还有叶谦的这首歌呢，我们的第二时段也就结束了，马上要转身到第三时段。谢谢各位小伙伴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 FM97.4 兆赫，一号线吧。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由首都文明办组织创作的公益歌曲《礼让斑马线》，由春妮、罗天泽演唱。 斑马线，平安线。条条都与爱心连， 礼让行，按步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 斑马线，文明线，条条都与幸福连， 从容初心，不闯灯，遵守秩序，八路朝天。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幸福绽放整张笑脸。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梦想路上携手同行。 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城市美丽，手山名片。 我在北京。 赶不上携手同行。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 汪。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 世界茶饮， 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总争强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7月2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第3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我首先要问候一下在3分钟之前给我们留言的橡皮太阳。 橡皮太阳说，刚刚在学校多待了一会儿，回家的时候就下雨了，下了地铁打了辆车，您是上了地铁打了辆车对吧？一上车呢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我问师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听男左女右的？他说从10多年前来北京就开始听了。啊，10多年前，而且这师傅还是来北京就开始听了啊。他呢是从高中开始听的，雨夜中呢同一档节目，让我在不再不安，不再不安。 对，我刚刚特别看了一下，他是在北京，我还想，哎，建国门这边是没有下雨的哈， 嗯， 那他可能是在海淀那边，我看了一下他的定位哈，这个可能就是让我们在这个晚上也觉得很温暖的一个小纸条，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可能学生族啊，或者在家里的一些失恋，失意， 咱又三失人群了。 失意人群啊，会在寂寞的夜里听到我们。我一直都觉得，晚上开车的司机师傅都愿意听一些其他的聊天节目哈。谢谢这位师傅，听我们也听了这么久，而且可能给你的乘客在晚间的时候呢，也带来了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氛围哈。 嗯， 这个音乐的氛围哈，换一下，音乐氛围太差了，刚才音乐氛围太差了，就乘客一上去之后就很闹心的， 还不许下来了，这一上去，好吧，先来一首柔和的， 有我 再来一首， 有我哈， 激烈的， 橡皮太阳。 希望在夏天结束之前你的心愿也会达成，还有这位师父。 要做什么都没半点情绪，唯一的乐趣就是有想你，思念是美丽的旅行。了解的事情，就算有苦涩。 你给人给掐了 的，还是弹弓。 送上一首日本的歌曲哈，也是因为今天的世界杯的比赛呢，到凌晨的时候呢，还有一场，唯一的亚洲球队日本哈、将会和比利时，这个实力非常强的比利时的一场八分之一的决赛。 对，而且留下的这支球队还是属于东亚人种的这么一个球队啊、日本队。那个这首歌其实我。为什么我说特想听完？它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就是一休歌的那个结尾曲， 结尾曲的那个那种空灵感，那种秋风扫落叶的一种感觉，也是用这种钢片琴啊。 聪明的一休， 对，聪明一休，他那个前面那个热闹的快乐的歌曲，不是，他是有一个就是结尾歌曲，是特别像这首歌的这种意境，所以。你说日本歌曲有很多啊，就是在这个儿童时期就是已经打下烙印的，然后还有那些在随着动画片，因为他们动画片特别，他们是全球动画片最那个最发达的一个国家嘛，所以它随着动画片的这种插曲，它是非常深入人心的。 的确是这样的，此时此刻呢，北京时间的23:16，我知道有很多球迷朋友呢，即便是明天要上班哈，他还是。密切的关注的这一场绝对是好看的比赛，巴西对墨西哥。比赛进行到60分钟下半场，巴西队呢已经由内马尔哈进了一个球，比分现在是1-0啊、巴西暂时领先，而且能看出来今天真的到了这个淘汰赛之后哈，两个队哈并没有保留哈，还是非常这个积极的去拼抢啊，积极的去让局面哈肯定跟昨天晚上你看那两场不太一样。 对，巴西不想拖到加时。 那个墨西哥也不想，说实话，谁想偷到加时，那都是就是说 太冒险了。 对，对手实在是太难搞定，那个才是对手明显比自己强大，那才是想偷到加时的。墨西哥其实，他虽然他是一另类球队，就是我一直认为他的风格很另类， 打法很怪异。 对，但是他确实有他另类的那个犀利的那一方面，所以那个他也不想拖到加时，能看出来，很明显能看出来。 对，即便是我觉得不太懂足球的朋友哈，在看这个巴西对墨西哥的比赛的时候，再回想起啊，德国对墨西哥的那场比赛哈，你也能够感觉出来，就是一个教练他在场上的这个排兵布阵是有多重要哈。 对。 嗯，然后互相的制约啊，等等等等，可能都会在不同的队伍之间体现出来。 他是传统强队中的不传统啊，对，所以很有意思这种队伍。 好的，现在呢，我们的红人智梦光阴28208，他感觉到这个晚上吧，他好像带不起节奏来。 哦， 就是，可是我感觉我好像带不起节奏来呢。不要着急，请不要着急好吗？虽然说现在只有77条哈，很尴尬，距离120条呢还有一些这个距离哈。 其实周一都是这样的，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来直播间的路上，每次都是周一的路最空旷，周一的路最好走，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周一就那么好走， 都早点回家了。 对，每次都是周四的时候是最堵的时候， 因为周六周日大家都出去玩了，都该吃喝，然后会朋友，都进行了，就周一就老实实的周一综合症嘛，上完班之后回家就休息了。 明白了， 对啊，所以外面的娱乐生活很少了。那我们也得到你家做客呀，对不对？18个关注人的智梦光阴28208，他最新关注的是知音曼克官微啊，看来他是真挺喜欢这个的。我们再来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哦 ，JJ 林俊杰 、那好吧，稍后呢会为你带来一首林俊杰的。确认过眼神， 对，确认过眼神啊，现在是很流行的 那个歌叫《醉赤壁》哈。 好，先来一首 YouTube 的歌曲吧。 Every breaking wave on the shore, till the next one there'll be one more, and every gambler knows that to lose is what you'll.Really, therefore, summer else fears. Now I speak into an answer phone, like every fallen leaf on the breeze. Winter wouldn't leave it alone, alone.

节奏哈。 来自 Tori Amos， 他永远都是小节奏嘛，所以这种感觉的只能他唱出来。 对，之前我们也听到了《醉赤壁》哈，都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了。好啦，此时此刻呢，第三十段也告一段落了，我们转个身，一起到第四十段。这里是男左女右，如果想和我们互动的话，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一会儿见吧。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层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雨量总体不大且分布不均，主要降水在今天半夜前后到明天上午。明天早高峰时会受到降雨影响，外出请您带上雨具，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32。 您好，您来，您来，请，您请，您来，没事。 都第四十段了。 对啊。 您二遍。 没关系啊。 再来一遍。 挺好的。晚上好，各位还在收听男左女右的听众们啊，我替他说一句这个问候语。然后我是工作男左叶倩啊，现在是全新的周一，还剩最后半个小时。 以往呢大家都记得哈，每到第四十段的时候呢是叶倩先登场，我就在旁边待着。但今天我真的没有意识到是第四十段过得这么快了。 有的时候我就是这种感觉嘛，所以我跟你说，哎，怎么的，我今天觉得过得很快。 可能因为有2天没有见面的关系吧。 对， 全新的七月天开始了，七月呢是满满的31天啊，大家可能这个会觉得天气也热啊，再加之大家也要进入期末考试啦。 对啊， 对吧，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孩子要放假了，有很多人都会觉得放假反而是最累的时候哈。 嗯， 因为你要安排孩子的这个假期生活，还要带他出去玩等等等等，可能这个夏天大家都会有许多的事情哈。在这里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愉快的美好的假期生活啊。有，如果说跟宝宝在一起有这个暑假的，如果没有的话呢，希望你们安排的暑期的任何事情都是很顺利的。 嗯， 好的，继续我们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呢，红人他虽然说不带节奏哈，但是有我们很多的听友在帮他，所以呢评论量也达到了103条。你可知道这是在巴西对墨西哥这个1/8的淘汰赛的 对行进过程当中，哎， 这么精彩的比赛， 是啊， 大家还在边，哪怕是边听，在边收看边听，我们都已经很高兴了， 非常不容易啊！而且比赛很精彩， 是 现在已经进行到了78分钟，巴西还是1-0领先于墨西哥，但是对于很多看球的朋友来说，在这个时间点上是特别容易哈， 对， 场面上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巴西这场踢的真的非常棒，而且到现在还是以全面压倒的局面哈，在往前攻， 墨西哥 他不会满足这个1-0的比分的， 对，墨西哥也有机会，就是看他们是不是像第一场那么犀利的反攻啊，防反的时候是不是那么犀利了？ 哎呀，确实哈，进入到淘汰赛，每一场都是很精彩，都要送别一个队伍的。 对， 希望你喜欢的球队哈能走得更远。哎呀，我对这届世界杯，说实话， 生无可恋。 其实也真的没有什么好看的了啊。 行 啊， 你是说人吧，不是球吧？ 我自古看足球就没看过脸啊，就是看球技啊。 也是，就冲阿根廷你也喜欢的话，你并不是只看脸的那种队啊。就冲巴西，你现在也在也是比较喜欢的话，巴西并不是都是俊男美女的啊，美女倒是挺多，俊男在球场上不多。 其实很多人看世界杯，尤其是上岁数的，大概都是一种情怀。也知道可能这一次的自己喜欢的队伍不具备夺冠的全面的这个优势哈， 哎，不过我昨天我 还是会希望他能走得更远。 我昨天我为你们姑娘们看了看俄罗斯小伙啊，这队里 我怎么就没感觉？ 俄罗斯小伙还有挺多挺帅的，嗯， 你还替我们姑娘们看？ 我给你们物色了， 我替姑娘们谢谢你啊，你省省吧。 本来想着以后。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现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言万语也没人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最痛苦的分手，总有快乐的理由。好在有千愁万锁也没人 He's walking there alone, no one by her side. She managed to find the tears, but the pain inside she can't hide. And all the tears she's cried. The moment she closes her eyes, she starts thinking of you. The dreams that she had on time have gone away. 还睡不着， 迎着烛光 遮住也更长，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夜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我想说 这一版呢是来自王力宏和姜子怡他俩演唱的《爱一点》。 嗯，这如果是王力宏自己拉的小提琴，那真是够味儿。因为这种乡村就是 country， 他真的会拉的。 对，但是他拉的如果说他是传统的那古典小提琴，那就他就不会这些音阶的。因为这种 country 的这种乡村小提琴的这个是另外一，就等于说另外一个功力啊，另外一门功夫。如果他学了，那就是 王力宏会的乐器真的是非常的多，因为在演唱会现场我看到他啊有过这样的每一幕的展示。此时此刻北京时间23:49，在俄罗斯呢，这场非常重要的巴西对墨西哥的比赛也行进到了加时的93分的时刻，场上比分呢是8-0，应该是最终锁定这个结果了哈。 反正已经到加时补时的第快4分钟了哈，他们就算补时6分钟7分钟也就这样哈。 嗯，这场比赛还是非常好看的哈， 嗯， 也是大家熬夜很值得的。就是比分在这个变化着，然后我们的留言数字呢也在变化着。 对啊，我们都已经突破一百二了。 虽然我们这个小数字特别微不足道哈，但是也是大家的辛苦所得。 这就算赢了。 目前也是133过关了，今天晚上可以圆满下班了。特别谢谢智梦光阴28208，还有许多在周一时刻哈都不太愿意留言的朋友，一听说男左女右，场面冷落啊，也都站了出来。 谢谢各位了， 谢谢各位，我们还有一点点听歌的时间。 The Knuckleball Show 来自 Peter Murphy。 It is a warm summer evening, I can just hear the knuckleball sweet.I hear the clover hum alone. I hear the rain clouds finding their feet. This town is a talisman. It's a vanishing breed. This whole town is a talisman. It is a vanishing breed. And our song is a first year viola lost in the weedBilly sees drinking Sandy Man port down at the old cafe.He's drinking Sandy Man port down at the old cafe. The little river goes by slow tonight. The little river likes it that way. Sally's barefoot in the backyard, calling out to that star above the pines. Barefoot in the backyard, she's calling out to the star, the one above the pines. And tonightStar answers, says, Sal, you are the wine, you are the wine. Yeah, that Franklin is the ace, the third twin, and he's a wily sport. Oh, that Franklin is the ace, the third twin, he's a wily sport. He's going down to the old cafe, he's gonna sit with Bill to learn to drink Sandy Man port. And it's a warm summer evening, I can just hear the knuckleball sweet. It is a warmSummer evening, I can just hear the knuckleball sweet. And I hear the clover hum along. I hear the rain clouds finding their feet. The clover hums along these summer evenings and where we used to meet. All these warm summer evenings are where we once and again shall all meet. Don't you think we shall all meet? 这前奏不错啊， 后来 都后来了。 是啊，后来呢，这一场比赛真的是以巴西2-0哈淘汰了墨西哥而结束了、 嗯、眼看着这个打一点一点给打下来了，这比赛 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哈，配得上是世界杯水准级别的比赛哈。好了，今天晚上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听友们和我们在一起听了这么多歌，然后呢也感受了七月男左女右第一个直播的夜晚哈。 对， 谢谢我们的红人智梦光阴28208，希望虽然你只是一年的听友，但是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有空就来听一听。 谢谢你，谢谢所有今天还收听男左女右的朋友。 好吧，